那么这个诗到底原诗是怎么写的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叫做我想变，我想变成一棵树，我开心时开花，我不开心时落叶。其实呢，这首诗感觉又简洁又明了，而且呢还直奔主题，其实挺好的。但是这首单纯和美好的诗句却被网友们给玩坏了。遇到了网友之后啊，这个画风就立马变了。比如说有一个网友叫做正能量小公主，她说我想变，我想变成 WiFi， 开心时让你们随便连，不开心时断网。还有一个网友呢变成了我想变，我想变成自行车，我开心时飞奔，不开心时掉链。还有一个版本啊，我想变，我想变成一棵摇钱树，开心时摇钱，不开心时也摇钱。嗯，感情这个朋友是怎么样都会赚钱是吧。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啊，网友1007说，我想变，我想变成一辆火车，开心时狂吃狂吃，不开心时呜。这个好像感觉怎么样，文字的意思大家可以自己来领会啊。我想变，我想变成向日葵，我开心的时候向着太阳，我不开心时嗑瓜子儿。网友果子酱说，我想变成一个人，开心时变男人，不开心时变女人。哎，这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日本的漫画啊，叫做乱马二分之一，就是可以变成男人，然后再一泼水就变成女人。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我想变成一个窜天猴，开心时上天，不开心时爆炸。我想变成一颗心脏，开心时蹦跶，不开心时死了。我想变成一只狗，我开心时吃狗粮，不开心时吃屎。这有点狠啊。接下来这个更有点狠，网友雾霾笼罩说，我想变成一坨屎，高兴时让你踩，不高兴时让你吃。哎，合着怎么样反正就得恶心别人是吧。我再来看看这个啊，我想变成毛衣，开心时保暖，不开心时起球。哎，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啊，接下来这个我想大家都想变成它，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首歌，回来之后继续聊。 只要三秒上吊，他们电话更加面见许。 只需要傻掉就明白，你可以全心全心跟我谈爱情，我要全心，你要爱我就要全心，从过去到现在全心，就换新欢有了解的感情，电话不见都离弃，情书和相片出清，请你心无旁骛面对着我全心谈爱情。就明白，你可以全心全心跟我谈爱情，我要全心，你要爱我就要全心，从过去到现在全心，就换新欢有了解的感情，电话不见都离弃，情书和相片出清，请你心无旁骛面对着我全心谈爱情。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继续来认识今天的生活新鲜词。我想变成 ATM 机，开心时吐钱，不开心时吞卡。我想变成人民币，开心时就花，不开心时拼命花。还有一个网友说，我想变成橘子，开心时剥个皮儿，不开心时榨成汁儿。 风光更好，人气奔过非洲跑。 接下来这个网友他想变成的人，我想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他，那就是我想变成有钱人，开心时花钱，不开心时烧钱。哎，烧钱可是违法犯罪的啊，想想就好了。接下来这个呢也特别的吓人啊，我想变成一只阿拉斯加，开心时快乐的斯加，不开心时悲伤的斯加。这个怎么讲，斯加呢就是说阿拉斯加在家里面会搞各种破坏，把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而开心的时候呢就快乐的斯，不开心的时候呢就悲伤的斯，也真的挺狠的。接下来这个网友呢想变成一头猪，他说我想变成一头猪，想睡觉的时候呢就睡觉，不想睡时就吃。我想呢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的生活啊，每天吃吃喝喝。哎，但是告诉你啊，除了吃喝之外，该上班还得上班，要不然你拿什么来生活呢，是不是？好了，认识了今天的生活新鲜词，你想变成啥？之后我们来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走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走来那么长的路漫漫来 家，现在没有吹和秋，只剩下匆匆拉住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同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我们来继续我们这个315关于家居方面的一个特别企划啊。在315之前，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周一周二的家居板块都会向各位来介绍一些有关于商品质量以及选购的一些问题。而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讲一讲这个商家不打假只打折，消费者能够看得懂促销，但是看得懂环保吗？其实每年一到这个315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条件反射一样，每一个商家在临近这个节点便会在脑中采取各种各样的一些促销的活动。一系列预设好的这个相关活动啊，在315前后都会大量的铺展开来，影响着大家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说绿色、环保、低碳、甲醛这些关键词呢，充斥着我们在选购时候的一些选购的热点。那么因为一些热点的事件，当下人们对于这个居住环境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商家们会因此而大做文章，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呢也有所提升。可是到底情况如何，大家看得懂那些所谓的相关的一些环保认证吗？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去看一看。走进这个建材市场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品牌都打着这个环保的标签，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达到国家标准的，还有我们是有绿色环保认证的，还有我们是零甲醛的，等等等等。各个店里面呢都有很多张这个证书，但是大多证书呢也都带有一些绿色环保或者是健康无铅这样的一些字样。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哪些是一些权威的机构发布的，而哪些是属于民间协会发放的，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些所谓的证书，它哪些属于权威机构发布，而哪些证书属于民间协会发放？有一些全英文的号称国外的一些授权机构的证书是否可靠呢？大家都处于一种傻傻分不清的状态。而对于商家来说，他们的商品是否环保，那也只有凭借这个销售人员的一些话术，还有商家出具的一些各种认证、广告宣传语，甚至是个人的感觉来判断优劣。除了知道闻一闻这个刺激性的气味之外，哈，其他的一些辨别方式啊，咱们还真的是有点少。而关于少数能够确定的一些，比如说不环保或者是不要买的产品呢，都来自于新闻中曝光的一些国家和各地的一些质监局、工商局抽查的一些不合格的品牌或者是某个系列的产品。而且呢，其实就算我们买到了一个完全都是符合环保标准的家具之后，也不能保证我们整套房子的空气质量都完全达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具啊是各种建材的综合，每种建材都会挥发甲醛等一些物质，那么叠加起来就很容易造成超标。整个家的这个甲醛含量是由这个人造板材的装饰，还有各种粘合剂，还有漆料和各种家具等多种污染物的一个累加造成的。而装修越复杂，现场越多木工，那越容易导致家里面的一些有毒物质的超标。有一种新的说法叫做低碳环保从不完美的家开始。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休息一下，稍后来给您解答。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这个315的特别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点，就是低碳环保从不完美的家开始。为什么会这样来讲呢？因为对于每一个装修的家庭来说，采购建材环保无疑是第一位的。那很多时候哪怕明知花高价买来的产品呢，也不见得就100%的环保，却仍然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求一个心安，想要让家里面变得更加的环保，更加的低碳。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一步呢，除了要在采购前做足功课，还需要有一些更加科学有效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要践行一种轻装修重装饰的风格，有很多的这个设计中心的一些总监都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啊，低碳装修与装修界倡导的这种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呢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很多豪华装修中的一些大量的浮雕、吊顶、实木和石材来彰显居住环境者的一个身份，其实呢在装修中平添了许多多余的结构，有很多华而不实的装饰，它既不低碳也不环保。而低碳装修呢，就是要尽可能的少改变结构，少用一些花俏的装饰，尽可能购买一些可灵活挪动和可反复使用的成品家具，以减少固定家具的制作，达到空间的一个合理的舒适度就好。时下呢很流行一种怀旧风，这种风呢也是践行一种低碳环保又时尚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免油漆的家具，有些家具呢很朴实很实用，它呢其实是一些二手的家具。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免油漆家具跟二手家具可能我们选择的非常的少，因为我们对他们并不了解。可是实际上呢，有很多这个免油漆的一些家具，还有一些二手家具啊，他们由于这个使用的时间的一个久远，很容易造成一种返璞归真的一种复古感。其实您可以去感受一下，选择一下，有些时候像这样的家具，它既健康而且价钱呢也不贵。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走入我们今天的生活设计师。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嗯，出错了， 发现病毒 下中毒了。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生活设计师。 生活设计师， 其实呢，这个真皮沙发的一些清理和保养呢，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比较头疼。为什么？因为真皮沙发的价格比较昂贵，如果说我们保养不好的话，它可能会很快的有一些比如说裂痕呢，或者是一些难以去除的污渍，或者是很快的就产生了一些破损。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花了大钱却用不了几天，所以这个真皮沙发的这个清洗和保养呢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个真皮沙发在选购的时候应当如何来注意呢？今天我们的生活设计师就来教教各位关于这个真皮沙发的一些小技巧。 即使有天开过窗，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 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真皮沙发的清洗和保养。这个清洗保养来说呢，就一定要经常的来擦拭，用一些护理液来擦拭，这样既可以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又可以在真皮沙发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让污渍不会很轻易的进入到这个真皮的毛孔里面。在这个时候呢，注意的是不能在真皮沙发的表面涂那种含有蜡质的一些清理液，因为那样很容易阻塞真皮的一个毛孔，时间长了会造成这个皮革变硬，甚至于变形和破损。另外一块呢，就是要避免划伤，因为真皮的表面呢特别的柔软，所以尽量要在使用的时候避免划伤这个皮革。比如说注意这个利器，比如平时我们挂在这个裤腰上的一些钥匙，还有这个牛仔裤上面的一些金属的饰品、一些扣子等等，还有平时我们写字画画的一些圆珠笔呀、油墨笔呀，都可能会造成这个真皮沙发的划伤，所以平时一定要多加留心，尤其是要留心家里面的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可能有些时候不太懂啊，他会很容易的就把这个沙发给造成一种划伤。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真皮沙发呢，它特别的不耐高温，我们一定要注意让这个高温远离沙发，比如说暖气片、火炉、这个吹风机还有熨烫机等等，还有一些这个冬天开着的一些空调。这些东西都一定要远离这个真皮沙发，避免因为这个高温而产生的这个皮革的褪色或者是变硬。另外一点就是要注意这个真皮沙发特别特别要注意拍打，这个拍打指的是在沙发上经常久坐了之后，它的这个边缘还有这个位置可以进行一些拍打，这样呢会有利于它的形状的恢复和减少一些塌陷的现象。同时呢，也可以在坐沙发的时候呢，不要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置，可以换着位置坐，这样呢这个沙发就会大体上保持一个平整了。那么真皮沙发到底应当来如何进行选择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你。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 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我没有答案，天空已蔚蓝，我会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珍惜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习惯不安。因为我总会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我想我会一直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节我们来讲讲这个真皮沙发的一个选购技巧。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看的是材质。这个真皮沙发呢是一个泛称，比如有些猪皮、马皮、驴皮和牛皮都可以用作这个沙发的原料。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皮革。其中这个牛皮的皮质呢比较软，也厚实，而且质量呢是非常的好。现在的很多沙发一般都采用这个水牛皮，价格比较实惠。而更好的呢还有一些这个黄牛皮和青牛皮，另外呢还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马皮和驴皮，这些皮呢比较类似，但是表面呢比较松弛，时间长了会容易剥落，不太耐用，所以呢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越是牛皮价格就越贵。另外一点呢要看这个木架，看沙发的这个骨架是否结实，这个关系到这个沙发的一个使用寿命和质量保证。具体方法呢是抬起三人这个沙发的一个头，注意当抬起离地面10厘米的时候，另外一头是否离地，只有另外一边也离地，这个检查呢才算是通过的。第三呢再看一看这个填充物啊，这个填充物呢主要指的是海绵、 这个海绵呢，按照这个弹性分为高弹和高弹超软以及中弹三种。具体方法是用手去按压沙发的这个扶手和靠背，如果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木架的存在，则证明这个沙发的填充物密度不高，弹性也不够好。如果轻易被按到沙发的木架的话呢，也会加速这个沙发外套的一个磨损，降低沙发的一个使用寿命。所以呢，在购买的时候，您可以去试一试用手啊来使劲的按下这个沙发的扶手及靠背，看看能不能摸到里面的这个木架。如果可以摸到的话呢，那这样的沙发最好不要进行选择。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月吻之前，如何轻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最近呢，有一个网站主办的这个2016年最受关注的智能产品评选终于迎来了一个评选结果啊。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在2016年最为关注的一些智能产品。那么这些智能产品呢，他们都凭借着这个过硬的这个质量和创新的设计脱颖而出。咱们快来看一看他们都有哪些品牌，再来看一看自己买的产品当中有没有他们家的东西。如果您最近有一定的这个购物的需求呢，不妨拿他们来作为一个参照物来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认为其实越是受人们这个关注的产品啊，它的质量呢其实越是不会差，特别是这个受关注的这个前三名，至少在选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考量。比如说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有智能的手机，还有电视，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器，还有这个扫地机器人，还有笔记本电脑，还有汽车，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VR， 还有无人机，以及共享自行车，还有一些生活服务类的 APP 等等。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前期的时候呢，总共有130款产品入围，最后呢由网友来进行投票，投票之后得出了最为领先的前十名。最终呢，又由这个专家团队来进行评审，在前十强当中选出了最为公正的点评，结合网友的投票，决定出了这个36款最为优质的产品。我们来分别看一看他们都有什么。比如第一个，在2016年最受关注的智能手机就包括苹果的 iPhone 7 Plus。还有三星的 S7 Edge 以及华为的 Mate 9系列。可以说这个苹果的 iPhone 7 Plus 不用讲了，是这个苹果的看家的本领。然后呢，这个三星就很奇怪了，因为去年我们遇到过一个这个三星 Note 7的爆炸事件，但是也依然没有影响这个三星的 S7 的受关注程度，它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另外这个国产的华为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可以说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如果您近期有购买的需求的话呢，不妨关注一下这几款手机。我们再来看一下在2016年度最为关注的这个智能电视了。首先第一款呢是 TCL， 第二个呢是海信，第三个呢是三星。如果您在近期有这个电视购买的计划的话呢，也不妨关注一下这三个品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因为这个雾霾很严重啊，可以说这个雾霾是越来越多的是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空气净化器呢也是越来越关注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空气净化器都有哪个品牌进入了前三名。我们来稍事休息，待会儿为您揭晓答案。 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请你我们去心 道沉迷的答案我却不敷衍，又抱着我们全部破光明的梦，你有了答案就轮到我来发问，我抱沉默的答案并不蒙混，但是有个的你和你问一个问题只想去请你我们进行一个裸体操战，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最受关注的空气净化器都有哪三个。第一名呢是飞利浦，第二名呢是三星，第三名呢是这个 LIFAIR， 是一个芬兰的一个公司啊。这三个品牌呢是目前最为受到关注的空气净化器的三个品牌，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也不妨关注一下他们的产品。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受关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他们分别是 iRobot 公司的产品，以及科沃斯，还有这个台湾的普桑尼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其中呢，这个科沃斯呢，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不高，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也不妨关注一下他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受关注的笔记本电脑品牌，首先第一个就是苹果的笔记本。这个型号呢是苹果的 MacBook Pro， 这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笔记本的一个品牌。另外再来看一看这个还有华硕和联想，如果您近期有对于这个笔记本的需求的话，也不妨看一看这个华硕跟联想的笔记本。再来看一下2016年度最受关注的汽车，他们分别是上汽的通用50的宝骏，另外呢还有这个上汽通用的别克，以及上汽的荣威 RX5。我们再来看一看2016年最受关注的智能手表，它们分别是苹果的 iWatch 2，以及华米科技出品的华米手表，还有这个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小天才 Y03。我们再来看一看在2016年最受关注的生活服务类的 APP， 首先第一名呢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少不了的支付宝，我们用它来支付来做一些结算都是非常的方便。第二名呢就是腾讯公司出品的这个微信了，可以说目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微信。而第三名呢就是来自于阿里巴巴集团的手机淘宝，可以这样来讲，我们目前每一个人买东西啊都少不了这个到手机淘宝去看一看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新产品。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就到这里，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